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调好身体 最紧要。好痛啊！唉，都市人翻工放工，手机上网睇电脑，去咪录音，泥浆摔角，唉，搞到腰酸膊痛啊！最紧要揾推拿按摩整只保健工作坊啦，改善痛症失眠，减轻50斤，坐骨神经周身痛。地址喺九龙深水埗鸭寮街117号3楼，联络电话2787-9818或者系9630-6701揾陈小姐啦。 搓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 男人条腰真系好紧要噶。 咦咦，咪讲笑。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紧嘅系 redc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电台。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住高铁啊，阿妈话我都系变态。 好，嚟到9月21号晚嘅北上频道啦。咁啊，今晚有阿迪又同埋我喺度继续就倾下偈咁啦。咁啊，今晚就仍然都系会好夜啊，录音我哋都搞到。咁所以应该要去到礼拜一咧，大家先可以 download 到。 放心啦，录完即刻整噶啦。你唔好讲，你唔好讲 礼拜一嘅凌晨。系啊，我哋录完都可能礼拜一凌晨。 系啊，你唔好讲礼拜一啊，礼拜一啲人又礼拜一夜晚10点半咁啊，大镬噶啦。 咁啊，我哋个节目出街嘅同时，应该咧就922嘅大專嘅罷課咧，就應該已經開始咗㗎啦。 係啦， 嚇咁啊！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就未開始嘅，咁所以我哋就唔知道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亦都繼續支持啦。咁同埋中學嗰個啊罷課，亦都醖釀緊啦。咁就我女嗰間學校咧就好得意嘅，都系最后都系唔支持罢课嘅，咁唔支持罢课咧，佢哋就有几样嘢啦。第一就系同啲学生开咗个会啦，咁就呼吁学校，即系学生咧，就系咧听日咧就即系9月22号嗰日咧就唔准带任何黄丝带嘅物体咧就翻学校嘅，咁同埋咧就系、是、佢哋就話，即係如果你係有學生真係需要係要罷課嘅話咧，就強烈要求咧，就要家長要聯絡老師去解釋啦。咁但係咧就即係，但係可以話俾你聽就是，如果唔支持罷課咧，佢就即係佢係做到一種氣氛出嚟咧，就係話俾啲學生聽、就係即係你罷課咧，第日就你個 conduct 啦，就會有啲阻滞啊，或者甚至就係你啲罷課就好似一個黑社會嘅學生咧，壞學生啊咁嘅氣氛啦、即係其實都幾白色恐怖、所以就到最後而家我女都係15、16啦，即係係驚嘅，即係但係佢係想嘅、，OK， 咁所以呢、這個咁我都係同佢講翻，就係由翻佢自己去決定啦，冇所謂啦，即係睇你自己決定係點樣咯。咁、但係有啲學校就譬如我間母校啦、聖若瑟啊，或者華人啊，咁嗰啲有啲就其實就幾配合學生嗰、那個罷課嘅行動嘅，亦、都即係唔。即係話唔反對，但亦都唔會係去阻止呀、等等。 係啊， 係啊， 聽日就好睇咩，聽日就好睇咩㗎啦，關於中學生嗰度，咁好睇各家長嘅態度嘅啫，其實就因為出咗個指引啦，即係內部嘅指引啦、就係、是、學校必須會打電話俾家長㗎啦，就係 confirm 㗎，即係好簡單，你係支持與唔支持，支持嘅冇問題，個家長答冇問題就得㗎啦。咁唔需要即係再寫一大輪嘢啊，成啦咁樣啦。官校好似比較嚴謹好多， 官校你一日嘅话当病假或者事假，佢需要去有啲医生证明，如果你病假嘅话。咁事假我相信亦都要解释得好详尽，係啦。咁反而呢，其实我諗个焦点呢， 个焦点一定喺返大专嗰度。 大专嗰度。 因为你中学就算点样呢都系一讲緊一日。 係啦。 咁但系就大学呢嗰边呢就系讲緊已经考虑緊係无限期罢课啲嘅。 但係听日 人数会多嘅。 但听日呢其实大家都忽略咗一点嘅。咁就係、当你有即係、个家长系支持罢课而你有两名嘅时候嘅话呢、其实大家听日都可以留意一下或者八下㗎、究竟有几多小学嘅学生系唔会返学。 係咩？ 你冇諗到呢个问题呢， 係咪 嗱，假设你 有冇啲咁正嘅家长， 假设杰斯你有两个小朋友咁计啦，你假设你有个女，另外可能有多个、有多小朋友屈住你先啦。 小嘅 读緊小学嘅。咁如果个大女话 ,ok, 唔返学啦。咁你作为一个家长，你好自然地都系个细女都唔俾佢。 一齐都唔返 㗎啦。係呀，咁但系无论成个教育局啦，成个传媒啦，其实大家都冇谂过呢个问题啦。咁、但系我亦都收到风嘅系有部分家长系都决定咗，连个细嗰个嘅小朋友咧、我啲朋友咧都唔会，即系唔会俾佢翻学嘅咁、样。咁所以听日都几得意嘅，就系可能咦，你发觉可能小学嘅时候，咦，点解我有几位同学冇翻学嘅？哦，就系咁啦。咁当然， 其实你冇翻学冇翻工呢个礼拜都已经做咗啦， 做咗 排队买 iPhone 咪咯。哦、即系我啊呼吁，我啊觉得嗰啲排队买 iPhone 嗰啲啊，同老板请假啊，唔翻工嗰啲啊，你不如就顺便辞埋职佢啦，留翻喂大佬，仲有多人要搵工做噶嘛？李国章嘅概念噶嘛？或者你啲学校嗰啲学生逃学去买 iPhone 嗰啲，咪索性退埋学佢咯？ 咩啊？ 留翻个位啊？咪留褪翻个位出去俾人读书啦？你咁中意排 iPhone 嘅话， 梗系唔系啦？啲员工同啲学生系买咁多部 iPhone， 其中一部系转 老 细，帮个老细同阿 Sir 买噶嘛？ 唔同噶系嘛？ 咁唔同嘅系啦，咁所以 你睇 iPhone 就 唔系你等我 乜都得 罢课，但系阿 Sir， 我帮你攞部机。原价俾翻你，系啦，咁啊 ，contact， 诶，识做啦， 去占领呢、這个 苹 果就得， 系啦，咁但系讲翻啦，正经去讲啦，我谂大专嗰度相信都几多学生会参与嘅，因为我谂政府即系。一软一硬啦，今个礼拜其实李国章出咗啲好吓人憎嘅言论啦 ,ok,、然之后你见到嘅系无论系陈德霖啦任志刚都关于 个占中啦，而家全部都要表态。 系啊，但系林郑呢、我记得周中嘅时候讲呢就讲返好多比较人话嘅人话嘅。佢话对于政府嘅立场，大学生罢课嚟讲呢，咁呢个系交由于大学生自己去决定，但当然佢哋需要承受返个别嘅责任啦 ,ok, 咁冇话反对大学生罢课 ,ok, 反而中学生佢哋用咗 都算系废话嘅啫， 但 系咪先， 但你 compare with 李国章嗰个就啊，咁但系中学生嗰个就因为个未到18岁嘅问题，咁所以佢哋就唔係好贊成中學生去罷課，咁所以呢我諗大學生嗰度都會有一定嘅人數喺度嘅，咁但係即係要多謝返你個張。 冇淨係諗住大學生做嘢呀、大學生就有大學生自己做啦，咁我哋有啲讀完書呀其實都有嘢要做啦，咁我哋就準備定就密切留意住幾時去飲啦 ,ok, 即係呢個好緊要啦。咁我決定去飲㗎啦，冇人阻止到我嘅。咁就 我都決定 如果你講去飲呢就差佬就有啲鷹犬繼續做嘢啦、即係呢個係好離譜嘅啫，我覺得。雖然即係今日我冇乜火嘅、即係我唔想屌佢哋呀，但係即係其實好抵屌嘅呢班，即係做呢個決定嘅人。咁呢個香港政府係真係好仆街嘅。即係我覺得就呢、這個禮拜就開始起訴一啲之前六月嗰陣時喺呢、這個政府總部反東北嘅嗰件事啦，咁、一路其實都係逐步又逐步咁樣嘅。咁但係就終於喺呢個禮拜呢就先起訴一班呢就帶頭嘅人，包括我哋好多都認識嘅，譬如話金英啦， 葉寶林啦， 有寶寶啦， 突出曬都有啊。跟住仲有啊，土地文化陣線嘅周樂痕啦，媽妹好似有都有份啦。跟住仲有啊葉敏華有份啦 ，Fanning 有份啦。跟住仲有啊寫文言嘅黃浩明啦。咁啊拉黃浩明，我記得就最離譜啊，即係淨係 call 埋記者咧。就直情係成個過程係拍曬嘅 ，CCTV 同大陸一樣嘅，即係好離譜，我覺得。咁啊，好多啊，譬如仲有 阿明有冇配合啊？ 嚇， 阿明有冇配合？ 阿明好配合嘅， 哦，配合翻個鏡頭啊，好似 OK 係啊。嚇，咁就仲有啊，譬如仲有 FM 101嘅梁詠禮啊，等等啦。咁啊，噏得出嘅都差唔多就起訴。咁起訴目的好明顯啦。啊，即係你就算你點樣解釋係冇政治目的嘅，都冇人會信你啦。呢個當然就係話繼續俾一啲威嚇俾準備去佔中嘅人啦。即係你可能會同呢班人一樣落得啊，最後一同一個下場啦。會被起訴啦，再一次 remind 大家。咁但係我諗啊，已經好清楚啦，許得飲嘅大家都會。責任自負嘅， 係啊， 咁所以我希望你冇被嚇到啦。即係今個禮拜其實除咗負面嘅嘢，我諗正面嘅嘢，如果你有留意一啲國際新聞，亦都可以帶俾一啲正面嘅信息。個正面嘅信息就係話，蘇格蘭嘅大選，亦都蘇格蘭嘅獨立嘅公投，咁佢唔係大選。咁呢個亦都係俾到一個好清楚嘅信息。個信息係乜嘢？信息就係話，無論件事得唔得，起碼我做咗我相信嘅嘢。咁呢個呢就人哋就感染到呢個加泰隆尼亞啦，西班牙嘅西班牙就已經定咗啦，11月就呢個就準備加泰隆尼亞獨立嘅公投，咁佢就係議會，佢都係其實都係受到蘇格蘭嘅感染，咁然之後喺加泰隆尼亞嘅議會呢就做呢個公投嘅投票，咁基本上係大比數就勝出嘅，咁然之後就呢、這個公投呢就將會亦都喺11月做，咁好清晰嘅一個訊息話俾大家聽，就係、是我哋未必係在乎嗰件事真係最後個結果係點樣，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我哋有冇去為我哋自己嘅地方，或者係為我哋相信嘅嘢，去做翻我哋自己應該做嘅嘢。 同埋我 呢個係好緊要。 同埋我想講另外一個緊要嘅嘢就係、是，你從蘇格蘭嘅獨立公投，你會見到嘅係。無論係支持去獨立或者 yes or no 反對去獨立，你會見到所有參與獨立嘅投票嘅市民啦 ，OK 公民啦，或者包括蘇格蘭嘅政府啦，或者英國政府啦，佢哋好相信佢哋自己嗰套 system， 佢哋嘅制度 係啊， 即呢樣嘢係。好難得，你 compare with 翻你去西班牙，你見到其實西班牙嘅政府講到明，嚟緊加泰利隆尼亞嘅公投係絕對違憲嘅。然之後佢更加 PK 到嘅就係咩咧？佢去support 翻英國支持，即係支持翻反對蘇格蘭獨立嗰扎人，去拆翻英國老鞋。然之後覺得呢個係大勢嘅所趨之眼成。咁你見到好多即比較翻兩地一個已經完成咗一個離緊嘅公投喺兩大歐洲嘅國家嘅地方，即係可能好多人都會話，港費又喺度賺，但係呢個真係英國人佢哋尊重個法治，佢哋相信個制度嗰樣嘢，兩邊係 OK， 唔會好明顯咁打矛波先。唔同我哋香港你見到。 我每一日其實都會有留意住呢一單新聞嘅，不過我又唔準備今日講太多咧，因為其實唔係咁容易講得明俾。香港人去聽，其實大家只係睇到一個公投，但我可以咁講啦 ，overall 成件事係一個好用翻大陸嘅術語係一個好文明嘅一個投票嘅過程。雖然當中到最後其實係到最後投票嘅一刻，其實好多 emotional 嘅嘢走咗出嚟，同埋你睇到一個咁大嘅議題係令到成個 英國嘅社會咧係有分化嘅 ，OK， 即係有一個撕裂嘅嗰種，我哋應該好適應呢樣嘢，因為我哋呢近呢一兩年都喺度撕裂緊㗎啦。咁最後其實都有一啲咁嘅嘢走出嚟，一啲好情緒化嘅嘢，譬如話舉個例啦，譬如話有街頭有少少動亂，有動亂啦，兩邊 Glasgow 有啦 ，London 都有啦，或者仲有咧就係、是、仲有就係、是、即係。你到最後呢，其實有一個現象係走出嚟呢，就係、是、話雖然而家嗰個相差 no 贏咗啦，贏十個百分點啦、但係其實好多，但係呢深層次去睇呢，其實呢好多好多最後輸嗰十個百分點呢，嗰啲 yes 呢，其實有好多係因為種種嘅原因，唔係本身佢支持獨立。但係佢最後佢都係唔夠膽投，因為嗱有好多種原因嘅，嗰種原因就係、是、其實幾有趣嘅。其實如果大家有跟，即係我覺得即係喺上個禮拜其實一路每日睇住英國嘅電視嘅新聞啊，或者報紙啊等，你會睇到一樣嘢就係、是、到最後其實嗰個輿論嘅輿論機器嘅發動係好緊要啦。咁、say no 嗰邊係強好多嘅，即係 better together 嗰邊，即係反對獨立嗰邊。咁譬如話，其實到最後一個 moment 都有用一啲抹黑嘅手段，但 係 相對我哋嗰啲其實係冇咁乸渣嘅，即係譬如 唔係你見到嚟緊請飲呢件事上面， 係啊 ，OK 個朝早你都要可能去個婚宴㗎，個婚宴都要聚集 gathering 啲人 嘅，會見到人攞啲屎屎尿尿啊，或者係性愛嘅嘢啊，走出嚟去抹黑人對方啊。唔見得太多嘅 ，OK， 即係人哋會好理性，即係唔係話。冇 sex 嘅醜聞可能有，但係起碼人哋會諗一樣嘢就是、喂，我攞個 sex 嘅醜聞抹黑對方，其實抹唔抹黑到咧？ 係啦， 即係喺呢件事上邊同嗰條友一日屌幾多次閪係冇關係噶嘛？即係但係呢即係呢啲嘢，呢啲嘢喺香港係受嘅，因為嗰個受眾嘅個水平低啊嘛。咁、但係喺嗰邊你係亦見到係。到最後其實總括嚟講，個理性討論係好強嘅，大家都係好用一個好理性嘅討論。但即係到最後，譬如話，你只係見到啲較為醜惡嘅嘢，譬如話，到最後卡梅倫冇辦法 ，OK 就做一句，即係就同蘇格蘭人講嗱，你投 no 咧。跟住 Scotland 就 more money, more power， 即係其實呢個好俗嘅。咁但係到最後扭轉局勢嗰個當然就係 Gordon Brown 嗰個 speech 啊，嗰個 speech 可能係即係戰要數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丘吉爾 嘅嗰啲 speech 之外，佢嗰個係最精彩，因為十幾分鐘冇紙嘅，冇貓紙嘅，你睇到亂係純爆攝影咁樣去做。咁 Gordon Brown 今次係做咗英雄啦，佢挽救咗呢個 英格蘭 分裂嘅危機啦。咁、所以即係你睇到啲好精彩嘅嘢喺成個成件事入面。咁但係呢、這個件事完咗未呢？可以話俾你聽，到今日都未完，因為跟住落去其實亦都有繼續係撕裂緊嘅。譬如話卡梅倫而家就諗住履行佢嘅承諾啦，點樣俾多啲錢，俾多啲 power 俾蘇格蘭啦，但係英國人出嚟做吵啦，有聲音已經出嚟啦，譬如反對黨或在野嘅工黨啊，或者仲有普遍成個 society 嘅聲音啊，就係話：喂，你有冇問過我哋先？蘇格蘭就人就可以公投咁玩嘢啦，就開始咁嗱。如果你想俾 more money more power 俾蘇格蘭，唔該啦，喺英格蘭搞公投先，即係咁樣玩翻轉頭啦。咁啊，搞到而家，即係呢個都係幾咁，但係喺蘇格蘭人嘅角度去睇就係、是，喂。咁我輸咗，你咪話會俾 more money more power 我㗎喎，你咁咪玩我先。即係 Alex Salmon Alex Salmon 嗰個最後即係個首相蘇格蘭首相，佢嗰個落敗宣言都話佢唔緊要啦，即係氹大家就係話我哋輸咗啫，但係英格蘭係會俾啲 more 多啲錢同埋俾多啲 power 俾我哋㗎嘛。咁但係而家仲要喺度拗，咁而家又要拗呢一樣嘢。所以個社嗰、那個呢、這個係 raise 到 一個未完嘅故事嚟嘅、啊，但係我覺得呢、這個國家嘅人民係承受得起，因為佢哋真係即係佢哋係 rational 好多嘅，即係會當中會帶有一啲情感，但係我諗佢哋好多人係攞到個 balance， 同埋我諗 好似你咁讲啦，即係有个好好嘅制度啦，其实仲有皇室亦都有发挥到一个功能啦，譬如话其实女王出嚟最后出嚟讲嘅嘢，其实都多多少少有影响到即係都有都帮到拉 no 嗰边嘅票嘅，因为譬如佢话即係希望大家諗清楚啦，唔好撕裂呢个国家啦，大家即係呢个 union 啦等等啦所有嘢。咁佢亦都做返佢应该要做嘅嘢啦，因为佢唔可以摆到明出嚟帮手拉票㗎嘛等等。咁喺佢嘅角度，喺佢嘅立场，佢当然唔希望係即係分裂啦。咁所以即係。 我对于成个即係点解我话相信我即係你要欣赏嘅就係英国人好相信佢嘅制度喺个投票嘅事情上。 係。 即係你唔会见到朝早有架旅游巴车去投票噶嘛？ 系 咪先？你唔 咁啊系， 你唔会见到有 或者投完票有个 British breakfast 嚟噶嘛？ 又或者有300蚊 coupon 噶嘛？喺 Harrods 度 系啊， 系 咯，系 咪先？ 系咯，冇错。 即系你唔会有呢啲嘢噶嘛？ 系。 咁第二样嘢嘅系个政府。啲人講嘢都好，你會好和平噶嘛？即系 OK， 大家都會尊重翻，大家知道條底線係點，唔會同你講話，你信撚咗我先，信撚咗我就會好啦。 係， 又或者有嗰啲人同你講， 唔會噶，大家俾好多數據出嚟， 係啊， 即係大家去俾好多數據去說服大家嘅， 係啊， 即係一個好係成個 society 一個好大事大非嚟嘅，喺過去嗰個禮拜，大家都抌低曬所有嘅嘢啊， 即係唔同我哋嘅係， 係啊， 唔會講愛國愛黨嘅定義係搞撚咗三四個月㗎嘛， 但係個過程入邊其實。都有啲嘢，即係有啲人痛苦嘅， 係啦，一定有嘅。 譬如話，即係每日睇住 BBC 嘅幾個人，即係譬如話訪問一啲family， 即係無論 no 同 yes， 佢都有訪問嘅。咁譬如入邊，即係可能個成你成個家庭可能唔同嘅成員 係 有支持 no， 有支持 yes 嘅，嚇，即係蘇格蘭嗰邊。咁所以即係係，但係，我覺得即係但係到最後，其實譬如話喺選完嘅時候，訪問好多蘇格蘭人啦，咁咪大家都知道差唔多係應該落敗嘅。咁但係個落敗嗰、那個，但係最緊要嗰句就係話，喂，唔緊要啊，我哋起碼 try 咗先啦、對得住列祖列宗啊， 同埋 講， 同埋第三個 point 對得住自己啊，仲有 第三個 point 呢個係要從今次蘇即係講多少少啦 ，sorry， 喺從蘇格蘭嘅公投去講嘅85%嘅投票率， 係啊， 即係。 见爆 的你落翻我哋落嚟香港讲紧嘅行政长官普选呢个问题上，OK， 就算俾你谈论，而家一路都讲紧嗰个沉默嘅大多数 系 随时多过无论你赞成定系反对噶嘛， 嗯、 即系我哋香港人有个好唔好或者可能系大家即系对于个政治超冷极度冷感嘅状况嘅就系、是、话，喂，去到呢啲咁大事大非，但系香港人仍然都系好坚持一点就系、是。我有份工， 有唔系有啲嘢有八成半嘅排队买 iPhone 咪有咯， 系啊，即有啊有着数嘅咪有呢啲。对于喂唔关我自己事啦、啊，我唔影响唔到份工，我记得可以睇 TVB， 咁、然之后可以搭车咪得咯。OK，、喂真系 冇搞咁多嘢， 系喂，但系你睇翻人哋系系为咗佢哋嚟紧个前途。OK，、有 yes 有 no， 但系大家都会愿意去。讨论或者了解呢件事，唔、同我哋香港噶、okay。 其实我谂所有苏格兰人都上咗课噶， 系 一课好好嘅公民即系公民嘅 lesson。咁、所以呢件事其实如果有兴趣留意一下，其实好值得继续留意噶。即系譬如话成个投票反映咗啲乜嘢啦。一路有一啲survey 係會繼續出嚟嘅、譬如話舉例喺今次嗰個八成半嗰個投票裏面，喺即係每一個選區，蘇格蘭每一個選區、其實大部分嘅選區呢，即係譬如話有個跡象啦，即係譬如舉個例，譬如話工人階級係特別多係支持獨立嘅，咁呢個可以睇到嘅就係話，低下階層嘅人啦，即係就會係比較即係支持獨立，因為你可能有好多既得利益根本落唔到佢哋嘅手啊，或者中產或者中產以上嘅咧係比較支持 no 啊等等，咁呢啲唔係支持 no 啊，咁、所以呢啲咁嘅嘢咧，其實嘛，即係如果係有興趣咧，但其實大家係可以繼續跟下呢個新聞咧，其實係幾得意嘅，雖然你可以話屌。 係咪好嘥時間啊？唔緊關我哋事。咁、我覺得睇下睇下你點睇嘅啫，即係而家呢個地球上冇乜嘢話唔關我哋事嘅。咁同埋就係喺呢件事上邊，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哋應該可以喺度吸取到啲乜嘢咧？其實係有嘅。OK， 即係話，即係譬如話，你會唔會你會唔會好似蘇格蘭人咁即係？咁去關心自己嘅地方咧、自己去諗下咯。咁我哋而家我面對緊一個好大是大非嘅前提。咁、我哋點樣？我哋用乜嘢態度去面對咧？咁好多呢啲嘢就靠你自己去諗。所以我都話再一次講俾大家聽，就係我又從來都唔會怂恿大家去陪我去飲嘅。OK。咁但係即係呢個係純粹你自己嘅決定，因為個責任係要自負嘅。咁所以。我淨係希望大家要多啲花時間去思考呢個問題 咯。我就係咁樣講咯，去飲嗰件事件上 ，OK， 你可以唔需要坐低去飲，又或者你去飲好多時嘅係你交低封禮金，影張相就算 ，OK。 係， 但係各位，我諗，如果你哋係覺得可能你去飲係因為有好多緣故嘅關係，可能要陪屋企人啦，可能有事個人唔得閒嘅關係，點都好，有好多人。特別係去舉辦去飲呢單嘢嘅一啲人士，其實可以嘅的話，攞少少物資落去都係已經一個支持嚟嘅。 係， 即係呢個 我覺得，有好多嘢可以做嘅。 係，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一點嚟嘅，即係一個態度啦。我都係覺得你唔親身去飲冇問題，你交封禮， 即係又或者翻去你睇翻今個禮拜，即係俾人拉嗰班人 ，OK。你有咩感覺咧？個感覺係，屌都係一單新聞啦，唔關我事，又唔係拉我。 抽口 因為好似我咁，我覺得好憤怒啊！我覺得如果你咁，喂，你再要做呢樣嘢去慫恿我唔去飲咧，我覺得你真係錯曬。OK， 或者你唔做呢樣嘢咧，你唔拉呢班人，我可能嗰日我都10月1號放假，我可能都真係唔去飲。但係而家你咁樣做咧，即係喺我眼中，我啊覺得好火遮眼嘅。OK， 即係我覺得，喂，做乜嘢啫？你而家咁樣叫嚇到我，我就偏偏都唔會俾你嚇到，我就仲更加即係，我覺得我去飲嘅決心更加堅定咯，係啊，即係冇乜所謂嘅，我覺得係啊，逐步咪逐步拉我咪拉我咯， 咪太離譜啦， 即係太離譜啦， 我覺得太離譜啦，係即係你秋後算帳，而且你要有個所謂白色恐怖一個人版話俾嚟緊去飲嘅一啲人聽，可能你哋要咁樣做，咁但係作為一個政府。唔應該係攞呢啲嘅事情去玩嘅，去玩嘅意思就話去令到有利對於個政府有利咯，攞啲政治恐怖嘅一啲先暴去做咯。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太過離譜咯，呢、這個政府係、 okay. 啊。 好啦，咁啊講住咁多先啦，翻嚟我諗就我哋。呢次都可以講下我今日其實有好多話題嘅，首先、我都唔係話嗰個只係個開場白嚟嘅，今日就好多人物要講嘅，即係我諗我哋今日會講下李娜啦，又會講下習近平啦，又會講下。啊，仲有我上個禮拜話繼續講下慈禧屙屎啦，我哋講翻要還埋個債先㗎。咁我哋講好多人物嘅，咁但係咧，我諗首先第一節開頭就要講下今個禮拜嘅風雲人物啦，馬雲啦，92.7啦，咁啊，終於一過咗一日嘅，即係過咗一日之後咧，佢就成為咗呢、這個中國嘅首富啦，遠遠拋離第二位好多好多啦，咁就呢單嘢我諗你都有睇㗎喇， 有睇有了解、意氣風發啦 ,CNBC, CNN, 跟住然之後當日紐約交易所上市嘅時候俾我嘅感覺係一個中國嘅國王去咗一個外國嘅地方宣示主權一樣咯， 犀利！ 個飛機嘅程度係打到超高咯，但係 佢嗰、那個咁你真係咪抵佢打下飛機先？92.7美金、啊，大佬集資250億喎，美金喎、啊， 數據咁樣講啦、簡單少少講， 一個爛鬼網， 簡單啲咁講啦，OK， 總之點解佢？ 用三分鐘去講中國，佢點解可以唔佢點解唔可以嚟香港人上市咧？佢就係個合夥人嘅制度。合夥人嘅制度嘅意思就係話，香港就要最大嘅股東先可以委任董事。佢唔係，佢就係、是嗯、就算一個唔佔唔到 50%， 佢都可以委任到個董事，即係話佢有絕對操控嘅公司權。馬雲喺阿里巴巴呢間公司 上細股嚟噶嘛？ 係細股嚟嘅。係 啊， 你總之好簡單， 因為 SoftBank 係大股嚟噶嘛。 上到咁嘅價位，你睇翻後邊佢個股權分布，你就會明噶啦。OK。唔、嗯、再多讲呢样嘢，我称之为呢件事系国王的新衣嚟嘅。O、okay? K，、 嗯、 一个以为自己好捻威嘅国王， 嗯、 全城人大家拍烂晒手掌，开捻晒烟花，好捻多人喺度欢呼你嘅时候，其实你剥捻晒衫，大家喺度笑鸠紧你呢条大绿茶。 系咩？真系咩？你觉得 系 咩？ 系啊， 吓 你喂，你真系噶，其实。你攞老实讲，你攞去美国上市 ，OK？、嗯、马云亦都深思呢样嘢，佢最想嘅系香港上市。 嗯， 去美国上市有好多好多问题，可能嚟紧会发生。 例如咧 ，OK？ 侵权嘅问题。 嗯， 呢个系一个嚟紧阿里巴巴绝对会面对嘅问题，包括喺支付宝啊所有嘢性上面，同埋淘宝上。咁呢个其实佢会嚟紧面对好多好多嘢嘅，但系佢都知道嘅系。今次 OK， 佢威就係威表面啫。我哋頭先都講啦，第二樣嘢細股嚟啫嘛，佢唔係絕對啫嘛、 嗯。 你可以話佢冇錯，爆咗佢爆升為唔知幾多，拋嚟第二位幾多遠嘅個中國嘅首富，但係佢都要必須喺呢件事件上，其實同佢後邊唔係老細，係股東去交代嘅啫、 嗯， 即係嗰扎大股東去交代。咁所以其實喺成個，我覺得。今次嘅上市上，你话系好威喺佢个人嚟讲 ，OK，Jack Ma 嘛系咪？ 嗯，Jack Ma 嘛， 系啊， 好彩唔系 Jackie Chan 啫，我突然间谂 起。咁但系有好多隐忧喺后边咯，系啊，同埋老实讲啦，科网股 OK 系揸住一个好大嘅 market， 亦都系一个好创新嘅一个 business model。 系 支付宝拎住淘宝呢样嘢，真系13亿人蜂拥而至喺个网上度买。嗯、但系有好多事情上，佢我觉得佢有苦佢自己知咯。今次系啊、嗯，我觉得好国王的新衣噶， 系嘛？ 系啊 ，OK， 但系佢就good 咗，佢但系都系得 8.9% 到嘅啫，股份阿里巴巴。嗯咁就如果以而家嗰個市值計咧，就大約佢就呢一次就 good 咗218亿美金、 嗯、 ，OK， 咁啊成為咗中國首富啦。咁、嗯、啊 good 得最多嘅一定係就係頭先提過嘅 SoftBank 啦、嗯。其實 SoftBank 就即係嗰個歷史，如果你有了解過阿里巴巴少少嘅歷史咧，就佢喺金融風暴嗰陣時候，其實佢都嘗試過嗰段，即係我諗2000年頭嗰啲年份到啦，佢、 嗯、 就都即係十幾年前啦，佢、嗯、就都試過嘗試去美國上市，咁但係就 唔成功， 冇人採佢啦。到最後就 SoftBank 採佢嘅，呢、嗯、間就係日本軟銀集團啦，咁就唔係銀行嚟㗎，就係搞遊戲。機啊，搞 game 啊，搞寬頻啊，所有咁嘅嘢，咁啊個大老闆咧就係韓裔人嚟嘅孫正義啦，咁、嗯、孫正義今次就發達，因為當年佢都係就冇人蘇佢，咁、 嗯、 所以咧就唯獨就得 SoftBank 蘇佢，咁當年 SoftBank 咧就投資咗落去咧就係、是。大約係2000万美金到嘅啫，咁而家咧就天文數字啦，因為佢佔嘅股份就最大，佢佔就係35%坐緊嘅、嗯。 因為當年冇錢噶嘛， 係啊，冇錯啦，因為所以大股東其實係 SoftBank 嚟嘅、啊、阿里巴巴，咁啊仲有啲仲有啲得益者啦，雅虎都係啦 ，Yahoo 啦、嗯、，Yahoo 就都有4.9%，大約80几亿到啦，都無端端 good 咗80几亿，咁但係呢個有後著㗎嚇，因為如果你話目前即係最潛在啊、最 potential 嘅 Yahoo 嘅 buyer 咧、嗯、，Yahoo 成日都諗住賣嘅，咁、 嗯、 可能都係賣翻俾阿里巴巴，咁啊，所以阿里巴巴最後可能食埋 Yahoo 嘅，咁、 嗯、 所以就呢個就 good 住先啦。咁仲有一個就係、是、仲有好多人嘅，但係有一個都要提下啦，蔡崇信啦，蔡崇信就 good 咗2.89亿美金啦。蔡崇信係邊個咧？呢、這個就係、是、呢、這個其實先係。呢、這個我自己覺得就係阿里巴巴幕後嘅一個功臣嚟嘅 ，OK， 咁啊跟咗 馬雲 都十幾年㗎啦， 十幾廿年 都有，咁啊呢個就仲有就係呢個就飽讀詩書啦，嚇、啊，即係有法律底啦，咁啊當然一定比其實馬雲都好坦白嘅呢樣嘢，即係譬如話佢話。 即係佢成日都以一個外行人去自稱，因為佢係一個英文老師嚟啫嘛。咁但係就好多嘢佢係唔識嘅。咁但係就蔡崇信，我諗係幕後好多即係幫佢做咗好多嘢咧。譬如包括香港嗰個阿里巴巴嘅成立啊，嗰個咧其實當年都係由佢去主導去搞。 係。 所以今次都佢都撥咗3億美金㗎，都好犀利，即係以個人身份都。咁呢啲就一大扎嘅，即係今次就喺大陸就叫佢做造富嘅運動啦，咁啊當然你仲要可以數下嘅，譬如類似即係喺阿里巴巴入面做嘅人啦，咁啊嗰啲人都會配售到股份，咁啊92.71股，咁啊配翻10000多股俾你都唔得掂啊，大佬，咁啊仲有啲高層啊，點止10000多股啊，咁所以就今次就國唔國王的新衣，我就真係。即係其實可以再分析嘅呢樣嘢，即係我覺得，我覺得就當佢，我諗佢都仲，我諗我嗱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啦，即係我覺得可能會係咁，因為即係當然啦，我諗係好多人，即係譬如話喺美國嗰邊，其實好多覺得嗱，因為佢稍後其實隻股阿里巴巴而家代號叫做巴巴啦， 係啦。 咁阿巴巴其實係將會成為呢個標普嘅即係成分股嘅，即係有傳。咁所以其實就啲基金佬啊，所以其實大家一齊點講咧，做紅佢咯。 你明我咩意思啦？ 係啊， 我就係話 你嗰個國王的新衣都有啲咁嘅意思。 我就係話即係大家其實去捧一個國王出到嚟。OK， 大家有睇 抌低曬啲，其實冇噶，抌低翻嘅都冇美國佬冇乜蝕底，因為我抌低翻嘅可能都係啲騰訊啊。百度啊等等，跟住我咪然之後我再捧集中去捧紅一隻， 係 火王 股。大家有睇過國王的新衣個故仔就會知啦。總之好簡單，就係、是、一個國王出巡，跟住然之後咧，大家都拍曬手掌。但其實佢有好多好多笑料嘅，包括就係佢冇著衫啦。OK， 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即你講得啱就係話，其實好多嘢大家都知道，跟公司好多問題嘅存在，但你都係要捧佢咯，係啊。咁當然啦，馬雲喺07年上市嘅時候，07年上市嘅阿里巴巴1688喺上市嘅時候嗰次咧 ，OK， 呃咗好多香港人錢啊！ 我係好唔中意佢輸打贏要啦，OK， 16.幾上市炒到40蚊，跟住又經過一個金融海嘯之後碌翻落嚟16.幾，跟住然之後自己回購翻曬，收翻個 number 出到嚟，再成盤嘢再上個市 ，OK， 咁呢下嘢其實已經做創富咗一次㗎啦 ，OK， 呢下就咁，所以。同埋馬雲俾我感覺嘅係佢好嗰種中國人嘅特色啊。 嗯， 佢喺香港上市嘅時候，其實佢講咗好多嘅說話。我覺得佢同馬化騰嘅比較咧，馬化騰係一個比較謙虛少少，或者好似係沉默一啲嘅人，但係佢係好 有霸氣， 佢霸氣好意氣風發嘅。佢好講好多嘢嘅就係話，我咁大即係佢嘅大致上嘅成個意思嚟香港上市，爭拗咗咁耐嘅事嘅原因就係話，我咁大間上市公司上嚟，你改下都唔改下，就翻我啲規矩，唔係啊發，既然係咁，我咪過美國上市咯，就係、是、咁簡單嘅啫。即你會好睇到大陸人嗰種。土豪嘅性格咯， 系嘛？ 系啊，我好憎呢类咯。 咁啊，佢好中意讲嘢嘅，即系譬如今次佢都讲好多嘢。咁同埋，譬如话我都有贴过个一个 post 啦。咁就系佢喺Fox TV 嗰、那个即系当日嗰、那个访问啦，表现唔错、哦。即系我觉得我讲紧嗰个 performance 系好好、啊。第一嗱，佢系英文 老师 唔差嘅 ，OK， 因为英文老师系佢真系唔差嘅。咁同埋佢講嘅嘢其實就設計過嘅美國人聽到好啱聽嘅 ,ok, 即係譬如話佢話我今日最開心唔係話即係 good 到多水係攞到一個信任即係話等到你返洋股入局呢個先係最緊要㗎嘛 ,trust, 佢不斷都係強調一個 trust, 同埋一個 respect 嘅呢個字同埋呢佢好即係佢有啲嘢好技好 technical 嘅其實講得好即係譬如話佢話我哋中國人做生意個嗰個 culture 唔同你哋嘅我哋從來都唔講 competition 嘅 我哋嚟到係講 learning 嘅，即係點樣去學習，我哋要 humble， 哇、嗯、即係佢已經知道曬美國人鍾意聽啲咩說話，咁所以呢佢講我咁嗰段說話係即係美國佬聽到係幾好聽嘅即係佢話我哋嚟到唔係 compete 嘅、嗯啊、我哋嚟到係向 Facebook 啊 Twitter 啊或者 Google 啊咁樣學習嘅，咁呢啲咁嘅，同埋就係、是、個記者又問佢話即係佢話喂你而家有哇即係有咁多錢啊，個感覺係點樣啊，咁佢又用一啲人生大道理啦，又話咁、哦、去到咁嘅境界其實就已經係冇分別㗎、嗯、即係 one billion， 因為即係 ten billion 係冇一分別㗎、嗯、最重要都係即係攞到你哋嘅 trust 啫，咁、嗯、樣即係呢句可以媲美當年啊李嘉誠嗰句是富貴與否啊，咁樣即係差唔多，即係咁嘅意思。咁啊，六分幾鐘嘅訪問，咁佢係即係佢係好得體嘅做得嚇，咁成件事咁呢個就贏得好精彩嘅，今年今次即係亦都幫中國又攞返啲光彩咁啦，咁、但係呢個真係要日後要再睇，因為呢個即係阿里巴巴其實我哋以前都成，我哋最初嗱呢個真係一個，其實對佢，我諗對佢個人嚟講，佢都應該有啲好深刻嘅感受，即係我諗佢呢一代人呢其實係一路都係追逐一個美國夢啦，即係好似大家有睇過啊， 中國合夥人啊。 中國合夥人啊，陳可辛拍嗰類，其實佢就係嗰類人嚟嘅啫。咁我諗今時今日，即係我諗嗰日佢喺雖然佢冇敲鐘嘅，即係佢喺呢個即係開美國即係開市嗰一日，佢喺係咩美國嘅交易所。咁佢派咗兩個人去開、去幫佢敲鐘，一個就係嗰個前跳水冠軍嗰、那個唔知叫做盧咩斯，因為兩個都係佢客仔嚟嘅，就即係喺翻應該喺天貓入面開嗰啲即係其實都係商場即係鋪位嗰啲咁樣啦，虛擬鋪位嗰啲咁樣，咁佢就好有意思咁揾翻嗰啲客仔去敲鐘啦，因為佢成日都覺得係顧客第一或者就仲有唔知咩第二啊，唔係股東第三啊，諸如此類啊，嗰啲咁嘅嘢，咁啊，所以但係我諗佢即係嗰日好代表到佢有一種可以追逐到呢一個美國夢啦，即係都叫做 真係呢一代，即係唔可以話呢一代嘅三十年前嘅改革開放時嘅中國人嗰個夢想。 係啊，咁我哋都睇住佢開嘅呢度呢嚿嘢。咁阿里巴巴就可以講少少啦，因為我以前我都係做 trading， 其實就好多人都會有用過呢嚿嘢。咁啊，今時今日其實就講真，好多人都唔鍾意，唔係根本就已經停用咁滯，亦都唔鍾意用。咁你只可以咁講啦，即係佢當然啦，其實阿里巴巴就係一個好簡單，其實一個 B2B 嘅一個網站，一個 business to business 嘅網站。咁但係呢就今時今日你可以咁講啦，中國嘅內銷市場其實就係幾利用阿里巴巴嘅。咁同埋呢就美國客如果要揾嘢呢亦都會好直接入阿里巴巴度抄。咁、但係好似我哋譬如話啲香港嘅 agent 啊，或者係歐洲嘅 buyer 呢就其實唔多用呢個阿里巴巴嘅。咁呢個其實我會幫佢補一樣嘢，就係、是、話除咗一個 B2B 呢其實係一個好America to China A to C A to C 嘅一個咁嘅界面啦、你係今時今日唔用咧，就係、是、因為我諗好多種種嘅原因啦。第一就係、是、其實早呢十年八年都係其實個網站以前我哋用咧，我哋真係可以直接揾得到好多廠商，咁、但係今時今日呢就係、是、除咗廠商之外其實有好多係 agent 嚟嘅，即係好多係一啲貿易公司啊之如此類啊，咁好多你好難喺上面未必有咁容易去分辨得到，同埋就係、是、其實呢個網站今時今日對我哋好多做 China Trade 啊做貿易嘅公司嚟講呢，其實基本上係一種傷害嚟嘅，因為你提供咗一個好鬼死 即係容易嘅平台，俾呢、這個即係俾外國嘅買家去揾到中國嘅廠商等等。咁所以對我哋嚟講，今時今日就基本上係一個競爭者，同埋係你問我，你最後即係要講多幾句就話，即係點講都好啦。但我 po 出條 post 出嚟咧，其實就好多人都有有唔同嘅回應嘅，即係喺我嗰條 post 嗰度，咁啊包括阿兔姐啦，阿小兔阿小小兔姐啦，唔叫佢做小剛啦，咁就即係有多香港人嘅感覺，我諗幾反映到一樣嘢，就係有好多香港人嘅感覺會覺得呢個人係大騙子，跟住就同埋就即係。點講呢，佢好彩點樣點樣點樣，咁但係我覺得就睇你點睇啦，即係佢始終係一個佢一個好有決心嘅人嚟嘅，即係我諗我哋要學，即係我唔係話點講呢，即係我諗我哋會欣我自己會欣賞呢個人嗰種即係做事嘅決心啦， 同埋個信念啊， 同埋個信念咧，即係佢信一樣嘢，佢會耷低頭係咁去衝啦。 一路砌， 因為你見到佢嚿嘢，其實呢個都好 typical 嘅一嚿大陸嘢，就係話其實你揾唔到一啲佢有人哋冇嘅嘢嘅，即係其實你話呢啲咁嘅首先。TDC 自己謀發都有一個類似嘅搜尋網啦，阿里巴巴又係其中一個啦，或者仲有加就仲有 Asian Sources 啊等等，其實你一噏可能有十個八個同佢都係其實冇乜分別嘅。咁究竟佢嗰種魅力喺邊度啊？咁佢點樣去包裝舊嘢啊？咁同埋就係話你睇到佢嗰、那個即係嗰個奮鬥啊，或者當年起家嘅時候喺杭州湖畔花園嗰種。嗰種即係由乜都唔識，跟住然之後咧，求其揾即係求其砌個網站出嚟，好簡單嘅，人人都做到。即係好多人，我想講嘅就係、是，好多人到今日或者同會對馬雲呢個法跡嚇、啊，會覺得佢一個神話，或者有啲香港人會覺得，屌你咩佢嗰啲嘢係人都做到啦。但係你諗深一層啦， 唔係嘅， 佢做到佢做到今日92個質一股，係我哋大家都 做唔到 嘅，係啊，即係無論佢第日點樣，你望佢點啊冧翻落嚟又好，點都好，但係即係我覺得有啲嘢係可以學習嘅， 唔係我都相信嘅、啊，我相信一樣嘢嘅係即係。撇除阿里巴巴咁講啦，阿里巴巴其中一個網站啦，喺淘寶或者成個支付寶嘅系統上，老實講，佢係真係好犀利 ，OK， 佢可以做到個淘寶嘅係真係得佢一個玩曬喺成個內地度，呢、這個係完全要去欣賞佢嘅地方。 佢今時今日其實佢有一個好明確嘅 concept 嘅。佢其實已經阿里巴巴只係一嚿B2B 嘅平台網啦，但係其實佢已經發展咗好多嘢出嚟、 啊， 包括你講嘅支付寶啊、淘寶啊，或者仲有其實天貓啊等，其實佢係將嗰、那個佢係一路一步一步去落實嗰、那個將嗰個買賣虛擬化、商場化，跟住仲有咧提供一個融資銀行等等，成個配套咧 砌曬出嚟 入去佢嗰個虛擬世界度。呢啲嘢咧，我想話俾你聽，有好多 IT 佬講，可能講咗講呢 concept 講咗二三十年，但係馬雲之不同就係話，佢一路係去將佢。不斷咁去落實咯，嚇、即係你唔好講話佢有冇創意，其實佢冇任何創意嘅。中國有好多嘢都未必有創意，但係佢夠膽去抄啊，同埋去落實嗰樣嘢，嗰樣嘢係值得大家去即係去欣賞呢樣嘢， 係啊， 所以就抵佢發啦， 梗係抵佢發啦，冇得唔抵， 係 OK， 冇得搞嘅。咁我哋啊休息一陣啦，翻嚟講下第二啲嘢啦。咁啊今日揀咗嘅歌咧就。都同一啲 dream 有關嘅，因為我哋今日都有好多好多同 dream 有關嘅故仔嘅，咁就夢想嘅故仔啦。咁今日第一隻歌帶俾大家嘅咧就係 Pet Shop Boys 嘅歌嚟嘅，咁歌名叫做 It's Alright。點解會揀 Pet Shop Boys 嘅歌咧？因為都係我自己一個少少嘅夢想啦。下個禮拜咧就佢哋會嚟香港啦，咁終於都睇翻一個。都基本上可能係有今生冇來世嘅一個演唱會咁啊，所以聽下佢嘅歌啦，咁啊，我哋星期唔係我哋 星期五呢我哋会见到佢哋会嚟，咁我哋休息一阵呢，下一节呢我哋返嚟再讲下其他嘅梦想。Dictation being forced in Afghanistan. Revolution in South Africa taking a stand. People in Eurasia on the brink of oppression. I hope it's going to be alright. I hope the music plays forever.